为什么要拿虚拟对待我？我和你在一起，在一起的甜蜜，这份爱会埋在我心底。我和你相爱网络里，爱来爱去都变成回忆。你的心我最懂，你哭泣我陪你，这辈子注定与你在一起。心。